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哦。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恭喜恭喜，初八呢就呢个捞松启事啦。 咩呢？ 嗯，今日呢个好日嚟㗎，今日。 係咪？ 係啊。 你睇过通，你又睇过啲咩通胜啊，就话玄學大师啲咩？ 我就知道今年流年就对十二生肖以外第十三生肖不利。 係。就我唔知又同我你呀、啊。 我。 我。 咁啊，鸡反而冇嘢。 嗯。 咁啊，蛇呢话就话犯太岁，其实就相對於我嚟講呢都仲好啲。 啊。 咁、啊、就我哋有車工我哋請佢返嚟。 喔、哦。 喺後面呢個 單位。順利順利順利。咁、啊、喂對牛呀點呢 你牛呀 係呀。 牛呀唔知喎真係。 是。 係啦咁 好掂呀、啊、對牛今年好掂呀、啊、話你知。 首先就有聽眾就知道我哋兩個呢就呢、這個。 啊。 喉嚨唔舒服呀、啊。 唔係，所以我話真係好好笑啊！頭先我一坐低，阿細良就話：喂，要唔要包我袋住緊？袋住包 喺裏邊諗出嚟，大家以為我哋而家去食大麻咁啦，原來唔係，係吳公園呢、這個咧就係咧減少呢個喉嚨痕同埋咳嗽。咁啊，另外有位胡鬚仔兄咧，嗱，大家見到咧就係點解一大扎錢咧？佢將佢所有利是錢捐咗俾我哋。 哇！ 咁咧就有20蚊、50蚊、100蚊咁樣，500蚊咁樣。咁啊，呢啲值得加佢，大家要學習啦。系啦，就是、如果現身現場捐唔到嘅話咧，PayPal 都要。咁啊嗱，翻嚟咧就交代下土伯去咗邊咧，咁樣 冇完冇驚喜啊！我覺得我今日喺個 WhatsApp group 都留留言，我預咗佢咁答。 最主要就佢就話佢唔喺香港啊，咁樣我懷疑就唔係，我懷疑阿 Lance 咧透露咗個秘密俾我聽。 哦， 我哋年28就寫揮春城寨人，其中有一位城寨人就寫咗一個揮春。就是叫做取白好酒。 是啦酒啦好叫我好酒啦。 no, no, no, 飲酒啊酒。咁呢就都幾工整嘅。 嗯。 咁啊另外一邊就係呢個廢土準時。 嗱咦嗱唔啱啊嗱呢個咁樣真係。 咁啊嗱 好白咁好啲啦。 但唔得啊你取白啊嘛。 喔、 哦。取白就唔能夠土白啊嘛唔工整囉。 咁唔工整咩 係啊。哦、即係取白對廢土呢咁呢都算呢有一個嗱真㗎我哋呢個特別呢、這個 operator 即刻攞入嚟嗱就係、是、取白好酒係、哦、一壺酒嚟㗎一樽酒嚟㗎。 但2019年我諗我要開始飲少啲、嗯、 喉嚨唔舒服。 係呀真係。 年紀大。 年紀大。 咁呢就有人好衰唔衰就將呢個拍低咗落嚟就擺咗喺 Facebook 嗰度。 咁我估啦。 如果 唔開心啦， 陶君衡，我認識嘅陶君衡咁多年咧，我哋相識於微時，就應該唔係咁小氣嘅，我覺得。嗯、如果佢真係因為呢個揮春而唔蒲頭咧，咁我睇錯你嘅真係。嗱，咁你下個禮拜記住蒲頭啦。 你唔蒲頭喎，好就下個禮拜。 我聽日去北丹啊，我。 哦。 大鑊啊！而家落緊雪。頭先我哋呢個先頭部隊翻嚟就話：，哇！喺個山藝嗰度全部都係冰封。咁所以而家諗計睇下嗰個即係行山嘅路線點樣再 reboot 過。咁希望就係到時可以搵到呢、這個即係冇咁線㗎因為落完雪之後呢地面結冰。 嗯。 係啦。咁呢就初八返嚟呢點都要講下啲好意頭嘅嘢啦我覺得。咁、哦、即係冇一開始就攞習近平嚟開拖先得。係。咁有幾單嘢都係港人值得高興嘅。 係。哦我知你講咩啦咁。 咁你知係有知係乜嘢 你講先啦。 你講先啦。 你 估下啦估唔估得中啦。 你講先啦。 啊你估下啦。 啊 你估下啦。 係咪講咩有個澳洲商人啊啊 咁呢單當然係啦就係、是、呢、這個。 值得高興㗎嘛你話。澳洲一個。 唔係喎我話值得高興係咩呢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半個故鄉啊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 U of T 就是卡文的母校的學生會選舉呢是選出了一個流氓狀人的女學生成為這個學生會主席引發8000多個內地學生聯署在內地在多倫多大學的學生就去反對。 喂這8000多個呢我看新聞呢就只有我看到有8000多人聯署。 但不是全部都是多倫多大學 學生。未必是全部多倫多大學學生因為為什麼呢他那個聯署的行為是擺了一個叫 change.org, 我想很多人都聯署過的了。change.org 就是一個的網絡平台就給你呢是在這裡搞一些的我們叫做簽名的 campaign。咁然後呢跟住呢總言之如果簽滿幾多嘅數目呢就根據唔知美國有一條法例嘅就要呢就要處理嘅。咁佢呢即係話呢簡單嚟講呢8000幾個簽名嘅人呢係可以任何人都得嘅未必一定係多倫多學生。 即係消防署嗰個任何人。 任何人。 嗱點解會咁值得高興呢我覺得好多人就叫我哋唔好歧視新移民。我成日都話移民去到任何一個社會只要你努力出到頭人家一定不會歧視你的。為什麼呢就是去年在屋太華選出一個流氓狀人的第二代做國會議員又是一個女仔來的高學歷讀博士的今次這個好像是讀精神科的醫學生來的在 U of T 這個。那你想想你不要理人家是支持什麼 Free T, 什麼 Q 的組織都好這個在加拿大來說這個是人家的社會。你中共嗰啲留學生唔鍾意請返歸係咪先如果你覺得 U of T 咁唔尊重你哋喂大佬人哋一人一票選出嚟㗎喎你呢班咁嘅留學生有冇去投票啊佢哋話好多冇去投票㗎喎原來。 嗱簡單嚟講呢就係話你喺人哋嘅國家嘅時候呢、這個呢好得意㗎中國人呢當喺自己嘅內地嘅時候呢 佢又唔敢出聲 佢又唔敢出聲㗎係去到一個民主國家就用人哋嘅民主所謂嘅佢哋所理解嘅民主制度呢去批評人哋嗱不過先講清楚個道理嗱呢件事即嘅意思係咩呢呢個所謂嘅支持藏獨流亡自呢個西藏嘅一個女學生嘅時候呢佢係根據人哋加拿大大學裡面嗰、那個程序佢競選個選舉程序 成功當選 就成功當選咗跟住呢一班嘅所謂內地學生呢就因為喺呢個過程當中呢就話我不嬲都唔參與呢啲咁嘅嘢嘅咁樣點知撞 到選完之後發現佢同呢個咩 Free Tibet 呢組織有關係 係啦咁然後跟住就反對嗱呢個首先講清楚道理先即係話你好啦你要反對嘅時候得你要反對係咪 你咪喺競選過程裏面公開批評佢囉 一系就 咁啦，嗱，問佢對藏獨嘅立場咯。 仲有你而家嘅結果出嚟之後，結果出嚟之後啦，你要反對嘅時候，你都要按翻人哋，譬如舉例大學呢個學生會裏面有冇乜你嘅條例係你可以作出呢個咁嘅所謂嘅選舉呈請，我哋叫做當啦，當選舉呈請。 佢以為香港啊可以 DQ 學生會主席啊， 係啊， 屌去揾人大釋法。咁呢個多倫多大學校長釋法然後 DQ 呢個藏獨學生會主席㗎嘛。 你個理據係咩先你個理據如果係話因為嗰個嘅所謂支持藏獨嘅女孩子佢嘅政治信仰對唔住冇呢回事嘅。人哋加拿大係有一個政治信仰嘅自由嘅。 呢啲咪叫衝出嚟咩囉衝出嚟柒點解呢邊個發起呀如果俾我而家即刻抹咗自己個名添呀鏟咗個 petition 添呀。點解呀加拿大如果涉及種族歧視是很 Q 大鑊的在 Richmond 啊那些友仔的招牌啊不寫英文啊一樣可以被人告啊因為不可以只是寫中文的在一個 Strata 開會啊試過在 Richmond 的 Strata 開會啊用中文啊他以為整座人都是即是大陸人呢怎知有一個鬼婆他說為什麼你們開 Strata 不是用英文啊不告 Q 他咯真是告他們啊所以我話你唔好亂嚟啊！呢啲咁樣嘅流民學生叫做共產黨打手你喺香港就話可以呢因為香港個由特首到大學校長都係契弟但你去到 U of T 嘅話呢唔到你班友殺嘢啊！呢啲叫做唔到你殺賴啊！隨時走去喐返你哋班友添啊！如果我係嗰個西藏女學生啊，我就話你種族歧視啊！而家 但而且 我嘅政治信念佢而家係漫罵佢喺個網站嗰度睇下係粗言餵語喺度講數到佢呢喺度不斷喺度漫罵佢啊！ 嗱我諗呢佢 網上欺凌嚟㗎呢個係 佢哋係完全我覺得佢哋係完全唔明白咩叫做政治信仰自由呢樣嘢㗎呢個喺信仰自由嘅裏面 之一嚟㗎你作為一個內地學生你自己本身 反對這個西藏獨立，這個也是你的政治信仰 自由的一樣，你可以表達你這個這樣的信仰自由。 但他們就來可以表達的了，為什麼呢？因為信仰共產黨是會被迫害的，現在在澳洲開始我相信加拿大很快都會所以你們小安無躁這群大陸學生，你們很快就真正要 petition 的了，因為你們跟共產黨關係這麼密切呢，是遲早會被加拿大政府動你們的。現在澳洲政府就已經動了這個有香港身份證的這個富商黃向物， 是啦， 就 DQ 了他， 黃向物 DQ 了他那個澳洲居留權， 但 這入籍申請都 DQ 埋了。 這個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呢這個這樣的黃向物呢，就即是人家呢就根據什麼呢，就根據一條條例呢，就叫做呢澳洲在去年就立了一條條例，就叫做什麼呢，涉及國家安全的那條條例就叫做呢反外國干預法。 這個就 反外國干預法， 我之前介紹過一本書，一個澳洲學者寫的 The Silence Invasion、在澳洲出版不到有關的。當時這本書就是講中共共產黨如何通過華僑組織、商界組織、學生組織去和互相捐款去滲透整個澳洲的建制。那怎知這本書出不到，因為原本跟他合作的出版社就說不敢得罪共產黨，所以不敢出，結果找了三個出版社出不到，結果是澳洲國會說你們不出我幫你出，由國會說你出的，後來就由另外一個小的出版社幫他出了。 這本書就絕對值得一看，因為是完全仔細地描述 exactly 就是說中國， 這個是敲響了警鐘，對澳洲來說 中共是怎樣透過所謂的民間組織去影響人家的政治決策。 exactly 你 U of T 這班蛋散大陸學生就是 exactly 就是這樣，後面我懷疑甚至一定是有中國領事館在後面， 就是 或者共青團在後面， 在背後呢就去即叫做煽動他們去做，或者不是煽動，是指示他們做。 所以我說遲早澳洲之後就到加拿大的。 不是，這個所謂的就是澳洲的、那個、 恭喜你，你真的到時可以陳情，我會幫你們的。 那個反外國干預法是一個新法來的，即是去年的。而事實上呢，現在在西方國家呢，大家都覺得需要立一個這樣的法，就是因為我們偉大祖國厲害了。就是說在過去那十年八載裡面呢，就做了很多這些干預人。 拯救地球都靠吳孟達了，是不是何況這個世界秩序當然是靠習近平了，當然 是。這個什麼流浪什麼話 流浪星球地球。 流浪星球。 流浪地球好像。流浪星球。 這套戲呢就真的有另一套呢，就是可以表述中國模式那種呢。 所以 That's why 戰狼驗不掂囉。戰狼就去非洲，人家去木星的大佬。 將整個地球移去木星。 是啊，你想想。即係那個宏大啊，民族復興嗰個 scope 啊， 仲有啊，係部署2500年嘅一個大 project。 喂，所以佢係 take 一個 snapshot 啫，中間。咁、所以我就話周星馳真係勾啊，真係。而家竟然仲講小人物點樣努力奮鬥， 唔掂啦， 唔掂啦，梗係。 唔係嗰套戲，我覺得唔掂之處，除咗係你頭先所講嘅，即係翻抄依種嘅小人物橋段唔掂之外咧， 喺成個大陸社會都唔受啊。 唔係，仲有啊，佢成個古仔咧，如果你由岔開始講少少講，佢成個古仔真係咧唔完整啊，有 後尾好 rush 啊，我諗趕住。 係啊，有好多即係叫做你舉一個例子啫，我覺得你就係、是、你完全講唔通黃寶強。一個咁嘅過氣嘅明星，點解佢嗰個即係啊啲人久休復出，佢嗰個態度咁差嘅咧？拍 同埋佢最後尾嗰個嘅落雨收柴咧，係好明顯嘅，真係即係睇得出佢好似係趕住上賀歲片咁樣要。 不過嗱，唔好岔開啦，我哋咪講電影啦嚇。咁啊，講翻呢一個咁嘅即係阿咩叫 黃向物？ 黃向物咧，嗱黃向物又好精彩嘅。呢、這、一個咧，佢當佢被呢個澳洲政府因為舉呢個法例咧叫反外國干預法咧，佢就接受環視嘅訪問啦。接受環視訪問就話：喂，你哋唔係民主國家嚟嘅咩？喂，你根據咩條咩法例話我咩啊？我只不過係我支持呢個澳洲與中國嗰個嘅叫做關係啫。咁我人哋叫我捐錢，嗱佢捐咗幾多錢咧？佢捐咗$3,000,000，即係2,400,000。哦，我捐錢係因為點解啫？我哋中國人不嬲都係與人為善。人哋叫到我捐，唔通我唔捐咩咁樣？嗱，呢個黃向物絕對係因為佢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捐大筆嘅政治獻金去一個澳洲嘅政黨嗰度，係嘗試去干預人哋嗰個政治決策。 好簡單，話俾你聽啦，加拿大、澳洲呢啲民主國家嗰啲政客， 如果那個所謂的程序公正性做得不好，隨時被人反撲， 啊， 他釘得你的九成九就是仆街來的， 一定是有證據的， 他沒有證據，沒有竊聽你，我估啊，這個黃向默如果再整個幾次胡錫進訪問呢，就會在這個澳洲的媒體呢，就等於當年揭發 UGL 案一樣， 嗯， 在佔中期間就會抌出來的， 嗯， 這個黃向默的仆街東西， 嗯， 是嗎？到時你如果整個華春瑩啊乜春春壓曬落去，就等於呢個喺瑞典刁民四呢，這個一家咁樣就喺度點喺個酒店嗰度， 嗯， 俾人最後尾掟啲片出嚟揭發嘅話，咪面都冇曬咯。 嗯， 中共永遠都係咁噶。 所以我話咧，呢個黃向密當佢 accuse 澳洲嗰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佢真係好 typical 嘅。我哋逢親係中國人咧 accuse 西方國家嘅時候咧，就用翻西方國家嗰套嘢嚟 accuse 人哋。佢話呢啲係莫須有嘅罪名。我話俾你聽。中國政府對於嗰啲嘅政治反先最多莫須有罪名。我同意你所講 嘅。你唔睇下黃全章 啊？ 你唔睇下李旺陽？ 係啊。 啊，呢個劉曉波。 你用翻同 劉霞咧？ 唔該，你用翻同一個標準。 咩理由拘禁劉霞啊？黃生。 係啊，你用翻同一個標準去同你嘅祖國去講，嗯，啊，你莫須有罪名乜乜乜乜。喂，首先第一。對你嚟講，呢啲絕對不是莫須有罪名。你有好多嘅政治行為係已經違反咗人哋一條好具體嘅法律內容。呢，這個唔係莫須有罪名。黃全章你咪莫須有罪名咯。 係啊， 佢完全你對於黃全章嗰個 而家都未蒲頭啊，見四年啦， 啊。你 係咪俾人打到黐咗線都唔知道？ 你憑乜嘢唔俾人哋嘅親屬去見佢？就算我當退一萬步，佢， 啊，真 係犯咗罪。 我當佢真係犯咗罪，係啊。 你用乜嘢法例？ 根據你嘅刑事審訊嘅條例。 係啊。去扣押佢咁耐先至去開審。 所以話俾你聽啊，我琴日講嘅中國咩爭奪話語權，呢啲係戇居嘅。點解？當你自己一企出嚟，好似阿志雄哥、成灰安成班咁嘅爛仔，然後跟住你叫其他國家願意尊你為呢個未來世界秩序嘅共主，大佬你自己繼續拍呢個流浪星球一二三四五集打飛機就算啦。 真係好似話有續集，好似嚟緊。 咪係咯，你行出嚟啊！我話俾你聽啊。人哋認普京都唔認你啊！我話俾你聽，普京都係真打，人哋嗰個勇武啊係堅嘅，咪打克里米亞咯，係咪同烏克蘭開拖咯？中共敢唔敢啊？印度周邊國家侵佔中國領土，邊個敢開拖？ 嗯， 今日美國上去呢個國務嘅國會嘅呢個咩國家安全咩小組作工啊，軍事專家、軍事顧問嘅專家，佢話中共到2035都唔敢同人打仗啊！佢話點解？ 評估啊， 係啊，佢評估就係話，因為根本上佢哋唔知道自己，第一佢哋知道自己唔打得，第二咧就承擔唔起打敗仗嘅後果。 嗯， 係嘛？所以我就話咧，你呢啲所謂嘅咩中國模式 China Solution 爭奪國際話語權，你見到嗰啲咁嘅多倫多留學生，人哋一個咁樣嘅西藏人選到學生會主席就衝出嚟柒，呢啲嘢話俾你聽啊！你以為冇嘢啊？其實你喺加拿大嚟講，人哋係好 Q 憎你班友嘅。上次喺個 Strata 嗰度開會啊，唔用英文啊，係大新聞嚟嘅。喺當地嚟講，因為加拿大係強調文化多元、民族多元嘅國家嚟，同，澳洲係一樣。 但係你知唔知好多內地學生係 accuse 香港嘅老師點解唔用普通話？ 佢咪將同樣嘅邏輯擺落去西方社會咯？ 係啦， 即係話。等於咪試過有個大媽走去意大利問個意大利嗰個服務個超級市場嗰個人，不斷用普通話同人講嘢咯，係嘛？人哋咪走去嘲笑佢，跟住佢咪玻璃心咯。個問題就係，喂大佬，你點解 assume 一個意大利嘅超級市場嘅一個 staff 佢識講普通話咧？係嘛？佢哋個世界就係咁嘅，我唔知點解嘅。佢覺得同一千年前嘅中國人冇分別嘅，佢哋喺地球嘅中心，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國人的飲食是全世界最好，去到哪裡都要吃飯，去到哪裡都要吃中國餸，我說地球這麼危險，為什麼你不留在中國呢？ 所以他們很 proud of 就是我們全世界當中都有一條唐人街，就是中國人是去到哪個地方都要有一條唐人街，而且是個 prime area。 但唐人街 又將我哋 slum 都好緊要 嘅， 通常都 slum area 嚟。一入到去就變成 slum 㗎啦。 係啊， 但係佢係 prime area 嚟嘅， 因為早期嘅商業中心嚟嘅，通常都係。 咁但係呢個第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我覺得咧都同即係所謂嘅百年恥辱有關。 雪恥啊嘛要。 係啊，要去到人哋一個國家咧，你昔日點樣侵佔我哋，我就喺你個最 prime 嘅 area 要整一條唐人街出嚟。咁呢啲嘅國恥咧。 國耻感呢，我相信中國人是全球冠軍的。中國人有很多東西冠軍的，即這個也是冠軍之一來的。即係當然，我哋習近平亦都攞咗好多冠軍啦。即係依個係全，佢話全世界嘅 最多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就Chairman of Everything， 同埋自由世界最 大嘅敵人啦。索羅斯咁講 係。咁其實國恥咁亦都令到我哋中國人咧成為依個叫做攞全球冠軍。 呢個咪就係脱離唔到魯迅個年代五四時代講嘅中國人又自大又自卑咯。係 啦， 咪就係咁咯。見到嗰個小尼姑就欺負佢哋咯。 啊！ 見到假洋鬼子就唔敢出聲咯。嗱，呢個就係阿 Q 呢樣嘢到而家都甩唔到嘅，點解咧？係令到點止呢個咁多冠軍啊？嗰啲國際嘅大品牌啊，喺中國如取如攜，亦都係咁嘅原因啊。Gucci 最近公布，即係個母公司啊，公布業績啊，主要盈利貢獻嚟自亞太區。大家都知道亞太區梗係大陸噶啦，因為下邊嗰幾個牌子咩 Gucci 啊、咩巴黎世家啊、Alexander McQueen 啊，唔知仲有乜鬼嘢嘅，就全部咧都有賺錢嘅。咁肯定就係大陸啦，咁。咁相比起另一個集團就大鑊啦，就係 D&G 係啦。 D&G 我唔知道業績點，不過咧佢硬係喺中國裏面咧就好多負面新聞。最新嘅一單咧就話佢係設計咗一系列嘅豬年 T-shirt， 咁啊個主要嘅 figure 就係一隻豬，又跟住咧啊就會咧就有其中一個咧就最引起爭議咧就係一隻豬咧就攞起好多錢，咁咧啲。我哋嘅天朝子民咧睇咗之後就好唔高興啦，因為覺得佢係諷刺我哋咧係一隻豬，即係諷刺我哋啊，淨係有錢識得使錢嘅豬，貪婪。嗱， 咁但係人哋豬年特登討好你中國人，農曆新年豬年整隻豬有咩問題？ 唔係，本來係咁嘅，我相信咧喺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係完全唔覺得。受到冒犯，因為有 exactly 係有得解釋噶嘛，因為你係豬年， 又跟住 豬年咧，我哋中國人有所謂嘅豬籠入水， 有咩問題？ 有所謂嘅發過豬頭，即係咧呢啲咧，全部都係同錢有關嘅。我相信個設計師喺設計呢、這個即係豬年裏面咧，呢一系列 T-shirt 點解會同錢有關咧？喂，向中國人最講新年咩恭喜人哋咩？恭喜發財啊嘛，係嘛？ 同埋最戇居係咩咧？話俾你聽啦，就淨係針對個 graphic 嗰只豬。第一件灰色嗰件買$3,200，根本就當你大陸佬係豬頭咁講。呢啲你又唔出聲喎，大陸一件 T 恤賣$3,000+，你又唔出聲喎，係咪？你就針對嗰隻豬揸住啲錢，係咪？所以我就話啲品牌咧好簡單嘅啫，你要賺中國人錢亦都唔難，我覺得真係，你只要滿足到佢民族嘅自卑感，咁就得噶啦。嗱，呢個最叻係咩咧？就係嗰啲退役嘅日本 AV 女優。點解喺大陸裏面佢哋搵到食呢？ 人人咩蒼井空 蒼井空啦蒼井老師。點解呢？就因為呢佢哋最識滿足強國人嗰種自大又自卑。寫個書法啊，講句普通話問候語啊，呢啲咁嘅嘢呢佢哋就覺得嘩即刻飄飄然啦。 所以呢呢一個咁嘅 D&G 呢件事件呢，成班嘅即係明星啊，呢、這個 D&G 本來係同大陸一大班明星， 因為上次用筷子夾 pizza 嗰單嘢 已經咩㗎啦，搞到 撇曬㗎啦，係啊。 咁而家咧，因為呢單嘢又再撇，就話我哋呢啲涉及我哋民族尊嚴嘅嘢，我哋係一步不讓嘅，我而家唔再成為你嘅代言人啦咁樣。嗱，呢個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呢啲國恥感，我認為今次呢件事咧係完全係一件。無中生有，即係話個問題係你嘅感受問題，而唔係人哋嘅設計原意嘅問題。 嗱，呢個就係中國人嘅問題係咩呢？叫做 FF 式民族主義。點解叫 FF 呢？就係呢純粹係呢自己想像出嚟。即係好似呢幻想自己同嗰個卡通女主角拍拖咁樣。即係嗰啲睇沉迷於日本動漫嗰啲人就係咁啦。 即係你 阿 Lens。點解呢？因為真做唔得，即係嗰啲獨男就係咁啊嘛。佢真實同人拍拖，佢冇咁嘅社交能力。即係話你喺大陸，如果你真民族主義，即係話你要去佔領翻嗰啲乜黑核指島啊、俄羅斯侵佔中國嗰啲邊境啊，或者印度侵佔中國嗰啲邊境啊，你即刻俾人拉嘅噃。如果你自己就算去武裝去保衞中國都好啦，係嘛？所以真做唔得。嗱，南韓得嘅喎，佢自己走去個島度得嘅喎。即係嗰啲同人哋有領土爭議嗰啲，但係咧中國係唔得嘅，咁所以佢自己就想像自己嗰種民族主義係咩咧？就是、純粹係幻想出嚟嘅。所以點解咁多人覺得大陸佬有精神病咧？我相信呢個係事實嚟嘅。 就是幻想這個世界呢是個個都針對他不想他崛起，這樣來令到大家呢就取暖，一起呢就團結在共產黨下面，而感受到這個黨的溫暖，而這個黨呢就幫他們出頭，是嗎？就去到哪裡呢都會帶你回來，就是這個戰狼一二那種的所傳達的意識形態。 不過呢我又對回我們、天朝子民說，你們現在說呢霸賣這個 DNG 的產品呢是不符合國情的，不符合國情。你要知道現在我們的習主席的政策 是要買多些世界的， 要買多些東西回來嘛， 是 per day 喂500萬噸 per day per day 嘛， 說幾次還要 per day， 喂你要知道我們國家政策才行的，你不要下下就去說不買、這個人家外國貨品，你現在要買多些。 如果給我是包藏禍心的美國佬、我就在那些什麼 New Balance 那些呢直情整一個辱華的標誌在心口那裡、我看你敢不敢杯葛美國的企業產品、即刻被共產黨拉 Q 了你，你敢網上呼籲杯葛美國產品，大佬現在3月1日前都說不見習近平，這個 Donald Trump 都說 喂這件事我真的，我剛才你不要以為我說笑，我是認為呢你們如果在內地、或者在國外呢發動一些什麼以民族主義發動一些叫杯葛外國貨呢，我告訴你，你隨時被人拉，被你的、你所愛的祖國隨時拉你，拉人封艇，你這個是完全是違反中國利益的。中國利益在這個中美貿易戰當中就是現在正 在談 3月1號我要買多些外國貨，他是希望透過買人的東西是什麼，可以繼續偷人的東西，即是意思是他是想什麼、我買東西買東西行500萬噸這個的大豆，他希望可以增加購物，來到希望在個結構性那個那樣東西呢就可以 冚住佢， 冚住佢， 即係唔喐。 咩知識產權嗰啲嘢啊？ 係啦，哎，俾錢俾錢俾錢俾錢，數錢數錢搞掂，咪就係咁咯。所以佢話佢根本上唔知道，包括嗰啲留學生，我話俾你聽啦，呢啲叫讀屎片，就算聽緊我哋節目都好咧，都係讀屎片嚟嘅。其實應該快啲翻大陸，你哋嘅北大清華咁犀利，咁優秀，咁多好學者，你出國留學做乜嘢啫？你出到去留學，其實實際上你都係一個農民，你嗰種小農 DNA。同埋嗰種嘅共產黨所植入嘅嗰種說辭式民族主義根本冇甩到，嗰條尾仲喺度，你係冇辦法融入人哋嘅社會嘅。 所以你會知道而家中國政治係陷入咧，中共嘅政治係陷入咩咧？係嗰種完全說不通嘅邏輯嚟嘅。當然啦，你可以話韓寒議員講呢個世界有兩種邏輯，一個叫邏輯，一個叫中國邏輯啦。你睇到民族主義係攞嚟用嘅。當中國 佢唔攞嚟做㗎， 佢攞嚟用嚟 講㗎啫，其實 係啦。咁但係咧，等於佢攞搬毛澤東上嚟嗰陣時候，本來想壓抑阿鄧小平，點知誒唔係，突然間形勢一轉，就即刻要撳翻毛澤東落去， 要舉翻鄧小平上嚟。要講係啊， 民族主義都係一回咁嘅事。你而家呢一班咁嘅學生，唔知頭唔知路，喺外國嗰度興風作浪，幫我哋嘅國家咧喺度添煩添亂。 我話俾你聽啦，如果真正民族主義啊，郭兆傑就唔使喺東京搵咗咁耐啦。 嗯， 係咪啊？大佬，而家係中日友好啊嘛，所以郭兆傑咪仲要搵咗輪咯，又要。 有咯。 因為點解啊？因為安倍訪華之後，大家握曬手啦嘛，已經係。因為要破呢個美國圍堵啊嘛。 嗯。 所以咪要拉攏日本咯。所以我就話呢啲永遠都係轉嚟轉去，轉嚟轉去。你愛國愛乜春咯？話俾你聽，我記得有一次，我收到一個老華僑寫封信俾我。係咪？佢話我雖然離開咗呢個中國，但係咧，即係愛國呢個咁嘅議題啊，困擾我一生。我話你去到外國就好好享受一下人哋嘅自然風景啦，諗呢啲咁嘅問題做乜春啦？ 嗯 ，exactly 就係咁啫嘛。係咪？呢啲就係我成日都話係自嗨嚟嘅，自虐，自虐先。 嗯， 就係苦思我哋呢200年嚟嗰啲民族點樣俾人欺凌。 嗯， 鴉片戰爭之後。怎樣輸入這個鴉片荼毒我們國民、 嗯、 摧毀我們人的心智，然後跟著呢就變成是這個半封建半殖民的租界、 嗯、 還要在上海外灘公園整個華人與狗不得進入，將我們等同於這個狗都不如這樣、 嗯、 好啦，跟著就到李小龍出來，基本上香港人70年代都是這樣的，原來李小龍怎會這麼行，就是說辭嘛、 嗯、 一腳踢了那個牌下來，一腳打爆個東亞病夫嘛， 嗯， 好啦，而家就係其實呢個延續嚟嘅，我覺得係 其實那樣東西已經過去了咁多年，即是說日本仔今日會不會捉住個美國佬跟我講，嘩屌你當年打沖繩的時候咁鬼慘烈，我哋咁多人自殺，係咪喺太平洋嗰啲島嶼作戰嗰時候，你用嗰啲咁嘅燃燒彈同埋嗰啲咁嘅噴火槍喺射入個地窿嗰度燒死我哋啲日本人， 嗯， 會唔會咁講？係唔會㗎嘛， 嗯， 係咪唔會好似大陸咁樣到而家仲講緊鴉片戰爭㗎嘛。 所以呢呢個我覺得就涉及到政權呢，即係點樣去用一種嘅政治嘅論述一種言語。而家我哋中共，我哋中國人點解仍然跳唔出呢個咁嘅國恥感呢？我覺得就係過去一段時間中共亦都係咁樣包裝法嘛。 其實我覺得就唔使要聽我哋講，我哋下一集要搵一個嘉賓上嚟。其實以前都上過嚟嘅，叫做 Tommy 仔。 嗯。 Tommy 仔呢係一個好似係男妓嚟嘅，但係專做男人生意嘅，但係就 SM 嘅。 嗯。 即係你唔明白 SM 嘅情義結，你係唔明白喺共產黨管治呢段時間裏面所成長嘅大陸人。 嗯。 佢嗰種係施虐與被虐嘅關係嚟嘅。 嗯。 點解呢？就係話你要不斷去咀嚼嗰個民族苦難啊，去自我虐待先。 嗯。 如果你冇嗰種自我虐待，嗰你激發唔到嗰種雪恥感呢，個黨憑乜嘢去令到你願意 surrender 你嘅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然後跟住共產黨走呢？所以你一直入去大鑊啦，香港而家大鑊啦。 嗯。 不過近代史初中、中一至中三嘅近代史課程，各位家長聽住，即係教你個細路自己 SNM 係自虐。香港人在英治殖民地長大，從來都沒有這種自虐的心態的，我們。所以我們去到移民去世界各地，甚至去到世界各地做事都好，在外國人面前我們一樣是平等地挺直條腰，是融入這個國際社會的世界公民。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當然過去這個中共啊立國這個就來70年了，就來70年。在我們的中國裏面，在個歷史教育方面呢，是如何即是強化這個國恥感。現在呢再進一步，未來成立一個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剛剛成立了。那它的重點在哪裡呢？整個將歷史的研究呢，是去到下一波，就是講到中國如何崛起， 拯救世界， 拯救地球。 對對對， 如何與人為善，將整個的歷史嗰個嘅解說，係將走嘢所講，既係有自虐，又有自大，即係話你又仲係強化翻我哋如何俾呢個世界嘅呢個模式當中，我哋迫害，撳住我哋起唔到頭。 所以你企喺個喺國際社會裏面咧，你冇辦法。好簡單嘅話，譬如好簡單，英國佬咁，英國佬你就算你大陸人去到英國做嘢都好，你做十年二十年都好，你點解融入唔到人哋嗰個社群咧？英國佬好簡單嘅啫，星期五去酒吧，一係就睇足球。 嗯， 呢兩樣嘢，如果你都冇辦法同人溝通嘅話，你就是一個 odd man 喺公司裏面。無論你做嘢幾叻都，你唔好話有個 glass ceiling 喺度，令到你上唔到去。呢啲就係咩呢？你自己柒，所以就賴人。 嗯， 因為你從來你都一放假打麻雀，然後就唱 K， 然後跟住就成班大陸人圍爐取暖。咁你去到邊度，你都係被視為 odd man 嘅。因為你從來都唔融入人哋嘅主流社會嘛，係咪先？加拿大好簡單，如果你住喺嗰條街嗰度，你會唔會請人哋去你屋企後院 barbecue 啊？呢個就係人哋嘅 social 嘅文化啦。 所以咧，真係咧，我覺得中國人首先要學懂放低你嘅所謂嘅國恥感與你嘅過去嘅歷史。 啊，嘴巴放低咗就唔係中國人啦， 唔係 真 係嘅。 Being Chinese 啊， 一定要有呢種咁樣嘅說恥的民族主義。如果不是大陸就會說你自絕於人民。喂，屌你支那宣誓就是這樣咯，就是一件這樣的事咯。 所以我說呢，就是說你如果要首先成為一個人先，你成為一個人， 他 DQ 你啊，就說你不配做中國人 啊，不做咯。 當你搣了那個浸之後，那我就說真的不做了，有什麼所謂 的。你有時你做中國人變了你不是一個人嘛，問題在這 裡。不是，我覺得做中國人太忙了，上班已經這麼忙了，頂你一日就要反日，跟住聽日又要杯葛 DNG， 後日又要搞 Gucci， 大後日又要搞藏獨，跟住又要對付台灣蔡英文。 係啊，跟住一 喂大佬做人好快嘅啫，一世人。 跟住一過一尾十年，國家轉變政策，你全部要擁抱翻。 如果民進黨訪問大陸，咁就撲街啦！今次係嘛？變咗周子瑜又好嘢咁樣。 跟住黃安就 睇大。講嗰兩個例子都係，你成日如果用一個國恥感同埋一個咁嘅詮釋，對於話人哋外國圍堵我哋中國，新八國聯軍乜乜乜乜，用八國聯軍嚟 interpret 而家嗰個中美貿易戰嘅話咧，你係錯曬嘅，因為點解啊？人哋係按翻佢而家嗰個嘅，即係底你中國。過去呢四十年所謂中開放改革呢、這個歷程當中有冇同我哋國際接軌？你係要從呢個角度，喂，唔該你唔好再講翻八國聯軍嘅歷史嚟去 interpret 而家今時今日。 呢個有原因嘅，點解？我覺得由朱鎔基簽入 WTO 當日開始，共產黨已經諗住走數，根本就諗住 bend the rule， 點樣成日揾位走？點樣揾窿捐？應承咗你開放，喂，我想問下，好簡單，你唔好講話 WTO 啊 ，CIPA 咧。香港同佢簽啦，喂大佬，香港仲而家所謂大門開小門唔開，喂，淨係香港電影進入廣東省啊，一樣唔掂， 係啊， 一樣唔掂啊，點解啊？因為根本就唔願意開放個市場俾你，你唔好話美國佬啊，香港啊，聲稱係叫做港澳同胞啦，簽好曬嗰啲 CIPA 協議啦，梁振英話自己功勞嚟噶，講咗咁多年，係嘛？有邊個專業人士可以直接翻大陸？ 要你拍咩咯？合拍劇咯， 全部都要合拍。 你要全部合拍，而且咩啊？合拍之餘咧，仲要佢做大，你做細。 做好笑啊！而家嫌你貴啦，黃祖藍啊翻嚟，翻嚟之後仲要問電影發展局攞錢拍戲，咁無恥都有喎！我覺得 即係 CIPA 絕對唔係咁合，唔係合拍片嚇。當時嗰個 CIPA 係真係你香港製作嘅電影，香港電影公司製作嘅電影可以入去， 直接入去 放嘅。而唔係跟住傾完 CIPA 之後變咗合拍片喎。仲要佢為大喎，仲要個劇本呢基本上有好多嘢唔拍得， 係啊，要佢審批囉。 咁呢個唔係 CIPA 啦。 你唔好話佢唔係對香港人特別撲街，或者對美國佬特別衰格。其實佢對任何人都係咁衰格㗎。你睇下，如果你喺大陸，你做藝員嘅而家幾痛苦。如果你係電影投資者嘅，喂大佬，你真係唔知道延禧攻略又話唔得。是嗎？因為宣傳嗰啲咩封建帝王 嗰啲即係人工 後宮謀略， 係呀，人性嘅黑陰暗面 又唔得。好啦，以前抗日神劇得嘅，收尾又唔得，因為中日友好。戰狼就曾經係得過嘅，而家又唔得，因為要拯救地球，唔可以淨係去破壞呢個中非關係。咁我想諗下，你個政府又係玻璃心，你培育出嚟嘅國民又係玻璃心，咁嘅話你點可能同國際社會平等地交往呢？我想問下。 冇可能。一來 你點可能做國際秩序嘅領袖啊？喂大佬，你自己個心裏面根本係個侏儒。 係。嗱，你除咗你嘅心有問題之外呢，我都話呢，你一除咗個眼鏡，你就先可以睇清楚一個現實。除咗呢個之外呢，我自己覺得就係話你要睇返你過去點樣同人哋世界接軌呢？你係靠偷呃拐騙同嗰個黃咩日黃咩物王向物一樣嘅，你搞清楚你自己過去喺人哋國家做過啲乜嘢先，你唔好喺度口口聲聲你哋 啊民主國家啊你啊咩莫須有罪名諸如此類，攞人哋嘅嗰套嘢。我話你知，你首先要知道中國一樣同呢個王向物一樣，你知道你自己做過啲乜嘢，人你唔好話哎呀你民主國你有咩證據啊諸如此類呢啲嘢。唔該，你首先問一下你自己，中共都係，你問一下你自己，你過去二十年裏面，即係我唔知係咪簽咗呢個 WTO 啊，14定15年，你過去係咪真係遵守協議？你過去有冇偷過人啲嘢？ 唔使講啦，你淨係睇一國兩制、聯合聲明、基本法實施已經睇到啦。 係咯，又係咯， 邊度會有話 DQ 呢啲咁嘅嘢㗎？係咪先？全部要你思想審查，係咪能夠成為候選人？是嗎？如果是得的，當初就有直通車啦。肥棒就因為不給中共驗票，寧願不要直通車嘛。如果當初是這樣的話，根本就不用臨時立法會啦。是嗎？所以我就說這個香港人是抵 Q 死的，其實。為什麼呢？因為你目睹他做這些東西的時候你不出聲，因為你覺得自己有利益。好啦。所以我說黃祖藍這抵 Q 死的。為什麼？因為你自己是廣西政協，你自己回去舐盡的時候你就不出聲。然後今大陸沒有食，沒得搵食啦。啊！點要翻嚟走去揾呢個電影發展基金？我想問一下，唔知而家仲係咪啊 Greg Show 咧？啊，唔係啊，呢、這個機管局啊 Jack Show 啊 ，Jack Show 咧， 係啦， 我唔知電影發展基金定阿岳少啦，係咪？咁佢咪幫阿陳茂波主持嗰個 Facebook 財政預算案諮詢咯？呢、這個咪就係利益交換咯？ 你黃祖藍喺度坐喺我面前，我都係咁講嘅啫。 呢個咪 typical 中國人咯，我自己覺得 typical 中國人嘅所謂嘅民族意識，其實歸根究底係 利益， 利益啊嘛，實際利益啊嘛。 實際利益。 呢、這個呢，我所以我會話就係話，你中共好呢、這個咁嘅黃向民好諸如此類呢啲嘢，唔該你唔好成日咧將人哋嗰套民主制度、自由、法治攞嚟作為你哋去喺人哋嘅國家裏面去犯法嘅一個嘅叫做。back up 你啊， 同埋 佢利用人哋嘅制度， 同埋你千祈唔好有兩個嘢唔好撈亂。第一就係你唔好將西方世界同你自己睇齊。 嗯， 你根本就係落後於西方世界嘅一個未發展嘅文明。第二，你唔好同晚清撈亂。 嗯， 晚清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欺凌，呢個係事實。 嗯， 但係因為晚清清朝嘅帝國係唔會咁樣對自己人民的。你睇下佢對西藏人有冇今日對新疆、對西藏嗰種嘅殘酷嘅壓迫，去洗腦，逼人哋食豬肉、剃鬍鬚呢啲咁嘅嘢，仲衰格過慈禧啊！其實係清朝係因為國力弱，人哋工業革命之後一路向外擴張，呢個係世界大勢，唔單止中國，包括朝鮮，包括印度，一路呢啲亞洲國家、土耳其、東方嘅國家淪為呢個帝國主義。或者是被呢個殖民主義瓜分，在呢個咁嘅浪潮底下，大清帝國走不出呢個命運。 喂，呢個我同意喎。 呢個我覺得值得同情嘅，但是共產黨不可能同大清撈亂。 冇得撈亂， 因為是兩回事嚟嘅，完全是兩回事嚟嘅係。 人哋晚清冇輸出過任何嘢出去。嗱，你有講晚清係弱啫，去到嗰期係國力弱啫。 佢都唔得閒去撻嘢啦，佢撻乜嘢啫？你問我， 佢係國力弱。 李鴻章走去西方考察人哋嗰啲戰艦，咪真金白銀攞錢去買㗎。 佢真係未搞呢個咩八日維新之前，諗住鎖下國嘅啫。我唔諗住輸出任何嘢。 北洋艦隊都係真金白銀磅水買，唔係走去偷人哋啲設計圖翻嚟，然後喺江南造船廠起嘅其實。 喂，晚清係弱啫，你中國唔係乜？你而家中共 嗱弱同戰係兩樣嘢嚟嘅喎，千祈唔好撈亂喎。賤人就唔等於弱，弱嘅唔一定賤㗎喎，佢可以係好人，人善人欺㗎喎。當時中國就因為昧於世界大局嘅變局，然後仍然緊守住我哋天朝帝國係一個所謂嘅現代最先進嘅文明。 最少嘅人哋嗰陣時八日維新係諗住學人哋嗰套嘢返嚟，係學唔係撻，唔係偷。 唔係，洋務運動都唔係撻 㗎，佢 派劉鑊生去喺嗰度 學， 係啦，學， 係啦。你可以話佢學，即係啲唔好不幸地啦，歷史上面冇得返得返返轉頭啦，個學嘅時間唔夠啦，就已經係亡國啦。但係你最少晚清係真係未試過去用一啲咁嘅中共而家嗰種手段去滲透人哋呀，去撻人哋啲嘢返嚟呀。仲有啊，你而家自命係強㗎，強又跟住喺非洲嗰度派錢嘅，600億、600億咁派出去㗎。 喂大佬， 晚清係未試過㗎。 仲有嗰啲咩巴基斯坦啊、斯里蘭卡嗰啲爛數都未收 啊， 600億、500億嘅大佬， 嗯， 所以我話斗領都唔捐錢俾大陸就係咁嘅原因。你諗下，你派到咁勁，係嘛？用錢去買尊嚴，大佬呢個咩世界啊？你真係妓院、沿海困妓院咁嘅心態咯。 嗯， 入到去揚州妓院，即係阿韋小寶發達之後啊， 嗯， 翻去咁啊。以前我係歸奴嘛，大家睇我唔起嘛。而家好啦，我雪恥啦， 嗯， 我雪恥就變咗鹿鼎公啦。翻翻去揚州妓院咪通派咯， 嗯 ，exactly 咪就係咁咯，係咪？所以嗰啲非洲國家話俾你聽，法國佬嚟過，意大利佬嚟過，英國佬嚟過，嗰啲非洲國家我話俾你聽咧，坦白講，大家食透你呢啲咁樣嘅所謂強國嘅心態， 嗯， 一定走你數。習近平呢啲一帶一路嘅數，我話俾你聽咧，係一定爛尾嘅。其實如果香港走去搞一帶一路嘅投資嘅融資嘅話，一定撲街。 喂，好似話嗰個咩粵港澳大灣區其實 係 support 一帶一路㗎。 金融創新嗎？ 係啊，係 support 一帶一路㗎。 休息一陣返嚟講下呢個大灣區宣講會。 嗯， 其實宣講會係咩嚟㗎？呢個唔係我哋嘅 term 嚟㗎。 唔知喎，真係唔知。 宣示 又唔係講項目，又唔係講具體嘢，講方向喎。 係由上而下，其實好簡單。如果比對晚清嘅話，係聖旨道， 嗯， 就係宣講會啦。休息一陣先。